拒绝。就算爱未经思付，已经暧昧，我只凭直觉。幸福到最干杯，太烈也别出眼泪。是决心才能尝尽爱滋味，坏了也无所谓，爱人何必在乎绝对完美。干脆，你又是谁？你不爱，你不了解。I am a man， 就算一切并不是完美。 想要心心双倍，只想拥抱面前的一切。相爱如果可以被磨灭，也失去原味。多明了更能看清黑暗内那些寂寞徘徊。明天不必急于现在面对。 Through doors ahead.

盼你与我相遇，一路上有你同一点也愿意，就算这辈子注定要和你分离，一路上有你苦一点也愿意，就算是为了分你与我相遇，一路上有你同一点也愿意，就算只能在梦里拥抱你。 FM 九六九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再见也看不见你有些哀怨，

无声无息，不知不觉让我追随。Baby， 这次动了情，彷徨失措，我不后悔。 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相逢是首歌。